的路遍不由。 Come on！ 我穿过大街小巷，游游荡荡，午夜十二点的街头摇摇晃晃，漫漫黑夜给我带来黑色力量。这座寂静城市横冲直撞，登上泰山之巅，放眼天地之间，能有几个 MC 可以和我齐头并肩？ It's me, Mass Lu， 化身一缕青烟，让我游走在你肤浅的字里行间。给我一张纸，一支笔，我可以为你写下上万句真理。But tell me， 为何真理总在谎言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？是否真需要信仰，或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奢望？何必如此感伤？和同奋起反抗，在这灯红酒绿的晚上，拿起麦克风和 Play 黑的打一仗。我们在一个 Underground。一出生就注定要和命运抗争，点起一盏灯照亮我的眼神，主游人见证生命美妙的一瞬。毫无疑问，我是我自己的神，举起盾和矛，寻找自相矛盾的答案。虚幻也好过麻木腐烂，你可以对我的出现视而不见，摇身一变一样可以让你触电。我看见内心深处善恶杂草丛生，像盘根错节扶摇直上常春藤。我问周杰伦 You the boss the gun， 难道解决争论唯一方式双截棍？没有安全，没有危险，要没有起点，没有终点，就这么坐着地下铁逃离钢铁丛林，来到田野，厌倦人心瓦解那张丑恶嘴脸，过着孤独生活，只有 hiphop 陪我，那个孤儿是我。谁能告诉我挫折是什么？一条口吐红杏的蛇，为什么活着趟过挫折这条河？做彻头彻尾的功课，你是否困惑过？与其像个旋转的陀螺，不如听我说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心魔，但总有一个降服他的佛。你和我不必继续躲在心灵角落，冲破那把无形枷锁，努力去做，别再迷失自我。就让我们在这自由城市自由飞翔，插上自由的翅膀，寻找希望之光。人生道路上，你我难免迷失方向，其实有时成功就在不远前方。